有海外媒体报道称，宾利汽车计划为其未来的产品配有 OLED 触控技术，同时呢，宾利还计划推出包含一些高端服务的全球俱乐部。宾利计划在其未来产品内的内饰将配有 OLED 的触控技术。那原来呢，是由一层薄薄的 LED 屏幕覆盖在车内的装饰木板上，可实现控制多媒体、空调等传统多媒体的功能，视觉效果更加科幻。从此呢，也体现了宾利品牌具有高端的工艺和奢华定位。日前有海外媒体报道称，马自达计划推出第二代创驰蓝天汽油发动机，那新机型的油耗表现将其前辈的机型提升30%。实现这一提升的重点在于，第二代创驰蓝天汽油机并非采用传统的汽油机的火花塞点燃方式来燃烧，而是采用了无火花塞的 HCCI 的燃烧技术。据悉呢，首先搭载此款新机型的新一代马自达3，其油耗的表现是有望低到每百公里是3.3升。那有国内媒体是获得了一张新一代的丰田普锐斯国内专利图，该车最早在2016年北京车展上正式亮相。此次专利图的曝光表明了这一款车有望在2017年引入国内。据悉，该车未来将在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两个渠道同时销售。2017年开始期待的新的车型，我想全新一代的牧马人会成为很多人的答案。那日前呢，菲亚特克莱斯勒首席执行官马尔乔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全新一代牧马人将会在11月份的洛杉矶车展上正式亮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今日新资讯，我们听一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Just do what is right. 手工，理想被堵在晚高峰，情绪和耀眼的霓虹，乐呵呵发疯，泡面里加点洋葱，创意让自己感动，口袋里有一个破洞，这样的笑话要留给疲倦时放松，快乐就值得尊重，穷开心麻烦是苦也没用，悲伤不值得回走，随风去相信谁不知所踪，人相信未来在我手中，麻烦是苦也没用，悲伤不值得回头，随风去相信谁不知所踪，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然。那来进入这一时段的今日新车闻。 今日新车闻， 我想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不免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其中最讨厌的之一呢，就应该是这个开车斗气了。记得之前看过一段新闻，说这个成都的女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就被打了，因为这个斗气嘛，对不对？所以相信一些朋友在现实生活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很多人好像都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对付，或者是选择忍气吞声。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对付这些欺负人的恶霸吗？那就在前不久呢，网上也是流传了一段视频。视频当中，一辆迷你在高速上被一辆宝马剐蹭之后，失控的撞在路边的隔离带上。这件事故的起因呢，是因为迷你没有让宝马加塞儿，宝马司机与迷你斗气。出事之后呢，宝马司机竟然是驾车逃逸了。需要说明的是呢，这个时候这个迷你车上坐着还是一位孕妇，不过幸好司机和副驾驶都没有什么大碍。对于宝马车这种危害别人生命安全的做法，我们真的还是要强烈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已经是涉及到危险驾驶罪的范畴了。公安部门已经对肇事的宝马车立案侦查，目前呢还是没有结案。之前也是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过一个案例，说两位司机因为一点小事在国道上开车斗气，相互较劲，最后发生了碰撞事故。交警判定两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罪，当场吊销驾照，5年之内不许考，并且还要对他们进行拘役和罚金处罚。那遇到这种事儿，开斗气车的司机已经是涉嫌违法了，但是如果被别的车辆也是选择和气斗气，报复性的反别车，那同样也是涉嫌违法的，有理也会变成没理。难道说遇到开斗气车的受害者就没有办法了吗？当然不是。如果说路上遇到了开斗气车的人和您较劲，连续别车，请您遵守一个原则，让速不让道。那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2016年那一起著名的比亚迪唐撞翻朗逸的视频。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搜索一下，这个视频还是蛮多的。其实呢，我们真的还不是让您这个模仿比亚迪车主的做法哈，因为他在开车的时候呢一直是减速慢，但是也是一直别着前面那个车，没有让他进入到自己的这个合理的车道。毕竟呢，但是这样还是会危害到别人的生命，所以说还是要提醒那些开斗气车的司机，这种做法不仅违法，而且还会威胁到自己和人身安全。开过车的人都知道，用自己的车尾去别人的车头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这就好比用自己的腰跟别人硬顶别人的手肘，稍有不慎就会同归于尽。所以说不要觉得开斗气车相互别，只要不碰到别人就 OK 了。要是真讲道理，即使不发生车身的接触，用别人的动作影响到其他车辆，交警也会根据严重性判罚这个别车者是主要的责任。那相对于被别的车辆的司机，当遇到有人对自己别车的时候，谨记让速不让道的原则。如果条件允许，最好紧握方向盘，保持方向的同时减速刹车，切记不能乱打方向盘和紧急刹车。这个为什么说被别的时候容易产生一定的危险？比如说你的右向来车了，你在你的后视镜上看，尽管你知道它是在加塞，但是人们往往这个意识都是下意识的，你会下意识的往左打方向盘。那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多余的头脑思考空间和眼神去观察你的左后方的，往往在这样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事故了。所以说这样呢还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可能又吃哑巴亏，然后自己还伤害到了其他一样和我们无辜的车。所以说首先还是要记住，保护自己真的还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个到被欺负的情况，可以利用法律的武器维权，第一时间报警，最好呢在车辆上安装这个行车记录仪，即使没有发生事故，开斗气车的行为都是涉嫌违法，那记录仪的影像呢就会成为了证据。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执法部门认定您开斗气车是属于危险的驾驶行为，出了车祸之后，有的保险公司是不理赔的。那您可以看一下你的保险合同，如果上面有规定属于违法驾驶的情况下不予赔偿，那么您就得自己掏腰包来修车了。我想还有经常提到的这样一个三个字，叫做路怒症。很多人都说，哎，我可能是有这个路怒症。斗气车哈，大多数都是和这个路怒症有关。国外有好多这个犯路怒症的司机，他们是如何怎么解决的呢？对，就是找一个其他的方式，或者是自己停车旁边，然后好好的自己发泄一下。那或者是下来了之后呢，两个人好好的沟通一下，把车停路边，有什么话好好说，挺和谐的，还能言归于好，各自呢还都出了气。我想当今的社会，因为这个工作上的一些压力呀、和这个大家频繁的一些压力的生活，会让人们越来越浮躁。 经常能够在网上看到一些路怒的视频，比较极端的就是开斗气车。不过真的还是要提醒各位司机，开斗气车当时可能会很解气，但是这一种行为已经是涉嫌违法，一个不好还能威胁到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为了一时的快感而被吊销驾照，甚至被拘役罚款，真的得不偿失。最重要的是，当你在行车的时候，你威胁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也是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一种不负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今日新车闻，我们来听一首歌，马上回来。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先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逍遥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叫人头晕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的遗憾。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 那滋味时而在，非时而下。 我 清楚地看到我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风业，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超级新 K 车。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然。 各位好，我是李恩。 嗯，又到了这一环节哈，超级新 K 车。今天我们在 K 车的两部车呢，其实应该是一部，就是新老的马自达昂克赛拉的对比。 嗯， 现在新出的车的配置真的挺越来越科技化了哈，没有一点什么新鲜玩意儿，好像就没有什么噱头一样，不会被别人关注。 现在很多车都是在强调一个科技感，还有一个车联网的一个概念，就是车跟网络更多的结合起来，让您的驾驶呢可能会更加的怎么讲，比以前更有乐趣。 嗯，那这款新车呢，新款昂克赛拉将会在2017年的情人节，也就是2月14号正式的上市，到时候呢公布价格。不过由于只是小改款，所以说售价应该是和现在是保持一个这样持平的状态。 嗯，但是呢在造型上还是有了一定的变化。 嗯， 当然相信这个新造型出来之后，大家也会觉得眼前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对，那价格呢，就是新款目前我们还是暂时不知道，但估计上下调动空间不是很大。那16款呢，昂克赛拉的价格呢是11.49万到15.99万，而且到厂商啊，到店家啊，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终端优惠。 嗯，大概的幅度呢是在0.5万到1.1万元之间啊。 嗯， 但是这个新车上市之后，相信这个终端的优惠可能会更大一些。 是，看一下，因为它在这个车身本身的尺寸是没有变化的，长度、宽度、高度和轴距就保持原来的一个数据。 嗯， 那在外观上呢，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家族前脸呢就变得大气了。新车在大灯的部分和中网的造型部分比老款更大气，那尤其呢中网部分的增大，并且还加入了这个镀铬的装饰。 势变得更加的粗壮。 嗯，而这个车身的线条呢是保持不变的啊、嗯、这个线条一如既往的是那种流线型的很动感的一个设计。其实我觉得这个马自达的车哈，不知道苏然你怎么看，我一直都觉得马自达的这个车的流线的造型非常的抢眼， 尤其是 哪一款车，对，锐意上，特别是锐意从那个前边的那个大灯开始就非常锋利，很细长的一个大灯，感觉很漂亮， 嗯，造型很好看。那另外呢，在这个新车的车尾灯的上造型会变得越来越年轻，尾部的变化全部都集中在后杠的部分，造型变得更加运动化、嗯、那尾灯呢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变成了 LED 的光源。 嗯，而且呢在这个前脸的变化呢也非常的多啊，除了这个中部有一个增大了这个进气格栅之外，它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前脸的大灯也变得很精致，而且也是全部采用了这个 LED 的光源，同时这个夜间照明灯呢也更加的美观，雾灯呢也没有被抛弃、 嗯、 可以说是增加了很多这个科技化的配置，而且它的这个灯变得更加的流线型了，就更加细长了、嗯、 那在外观上呢，细节上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新款的后视镜啊变得更加轿车化，加入了 LED 转向灯，没有钥匙进入的配备呢也是这一次改进的地方。 嗯， 无钥匙应该就是属于一个追随科技潮流吧。 对，目前很多的车型都在进行这样的一个配置啊，可以说是更加的方便了我们的生活。 嗯，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车的轮胎啊，在轮胎部分呢它基本上尺寸呢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哎，有了一个小的变化啊，尺寸在宽度上增加了一些。 嗯， 但是呢这个轮毂都是还是采用的 18英寸的 轮毂，没有变化。不过呢只有高配车才有这个配备啊，然后这个低配车可能还是跟老款的是一样的。 嗯，而且轮毂的颜色是由银色变成了强灰色。在车尾的外观呢，就是新款的尾灯加入了流行因素，造型没有变，双出排气部分呢倒是后杠造型变得更加运动，总之变得更加运动和时尚感哈。 嗯， 在刚刚也说过大灯部分和中网造型部分都更好看，都变大了，那造型呢也是在灯源上有所变化。 对，在动力方面呢，因为它是小的改款，基本上跟老款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保持一致，所以说相信这个价格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嗯， 不过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好事是，如果你喜欢2016款的造型的话，等到2017款在2月14号上市之后，相信这个2016款的这个价格呢会继续的往下有一个浮动。 嗯，那新车呢就是17款它改款之后总是要有一些变化和更新，在这个车型上的最亮点就是新款南克赛拉在配置上原本的车款之上呢，这一次的小改款可以说把最近的最时髦的装备都增配上来了，变得不再落伍， LED 大灯呢也算是一些的点睛之笔。 而现款的这个昂克拉呢在操控上会更加的出色，不只是它有一个很优秀的经济性和这个操控性，而且呢稳定性也是特别的好，虽然动力呢有所减弱，但是并不影响您的这个操控的快感。 是，主要是在内置的配置上是有提升哈，就是在一些增配上，所以说在外观上没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从本身的新鲜感这样一个换代的感觉是不会太明显的。总的来说就是配置上有提升，但外观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经济性能不错，但是在同级别的车型当中，昂克赛拉本身在动力上并不占什么优势。 嗯，所以说我们可能也不用指望它在这个新的动力上有任何大的改观啊。 是， 当然如果您非常的这个注重这个运动感或者是这个驾驶感的话，您可以选择别的车型。 嗯， 但是如果您对于这些新的科技配置很感兴趣的话，就不妨选择这个新款的昂克拉。 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超级新 K 车，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在增配后的昂克赛拉，各位想不想去，有这个购买欲望哈。 嗯 嗯，那我们再听一首歌，然后稍后回来。 我为你心跳，

喜新不厌旧。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喜新不厌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倒是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在驾驶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知识。前两天的时候北京气温较低，我家人在下楼开车的时候，他就说冷却液那里出了问题。其实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在北方啊，一定会发现在这个寒冷的早晨启动车辆的时候呢，仪表盘会提示液位报警，而在热车之后这个报警就会悄然解除了。所以说我家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你多热一会儿，按理说现在的北京其实大概不需要太长的热车时间的。我倒记得我在小的时候，我要上学，然后家里我父亲都会大概提前半个小时到楼下热车，那个时候也不单单是为了让你在车里边有这个暖空调，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汽车本身它需要时间来解决这个冷却液的液位低的报警的这个原因。难道这个冷却液也会穿越吗？为什么会时高时低呢？其实冬季的时候冷却液的液位偏低是冷却液它本身是会有一种热胀冷缩来造成的这样一个原因。如果说你外界的气温足够低的话，它会缩减得更厉害，那甚至呢低于标准的液位下限，这个时候你的仪表盘就会报警了。冷却液热胀冷缩是非常常见的现象，那几乎所有的汽车都会出现，只不过因为有的液位刻度呢作为标准，所以说很能直观的看到。另外呢，冷却液不是100%的充满整个冷却系统循环管路中，管路中会存有一些少量的空气，那空气的膨胀系数远远的高于冷却液，所以说冷却液液面呢会随着温度的变化的时候的高低是正常现象。如果没有出现冷却液的大量的缺失，需要少量的补充那就可以了。怎么样去补充？那这一些问题呢，大家也应该是平时多多掌握哈。首先，还是不建议在热车的时候来补充冷却液的。热车补充冷却液会有一定的危险性。这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去这个修理厂啊，或者是 4S 店呢，由专业的实操人员、有经验的人去操作，否则真的很容易引起烫伤。凉车的时候直接打开冷却液来补充水壶，将冷却液补充到上限和下限的刻度之间。那这个时候冷却液的温度高的时候呢，补水的盖壶千万不能打开，就是说在这个前箱盖上有一个可以有着说明上面那个盖壶，你就千万不能打开。最简单的判断的方法是用手来捏这个水箱上的水管，如果上水管是很紧绷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水管就处于高温高压的状态，高温冷却液和高压气体会瞬间的从这喷出来，这个时候就容易烫到自己了。到时候为什么好多人要在这个开车之前稍微的了解一些车辆的行驶的常识呢？真的难免会遇到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那些问题。我之前有一次这个车在地库的时候，然后就熄火了，怎么样也弄不开。后来知道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没电了。那没电因为是凌晨的时候，凌晨12点，你唯一的办法叫这个快速救援，时间会很长嘛，凌晨的时候你就需要跟别的车去搭电。其实我本身原理还略懂一些的，因为之前也有看到过一些汽车的专业知识，但搭电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非常惶恐。后来没有办法，就是拦了一辆车，然后让这个车的车主来帮我搭的电。所以说你在开一辆车或者研究一样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它背后运作的这样一些原理，这样才能够非常的从容。那继续说回冷却液，当这个冷却液达到正常的工作的温度的时候，正确补充冷却液的办法是，你要先把车灭掉，等待一会儿之后上水管的压力就会降低，在没有之前我们摸的那个紧绷状态之后，用布或者是用手套之类的东西垫在这个水壶上，慢慢的旋转而且拧开，到有气体喷出的时候呢停止旋转，待到气体完全释放之后，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壶盖拧开了来补加冷却液。部分的日韩系的车除了冷却液的补充水壶之外，在这个水箱的散热器上还有一个小的冷箱盖，如果发现补充水壶里边还有冷却液，正常的补就可以了。如果这个补充的水壶没有冷却液了，你就要打开水箱盖，然后打开方法就跟我们之前说的，要摸一下这个上水管是不是很紧绷，然后把它添加到正常的刻度就可以了。上述的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些办法是适用于冷却液的少量的缺失，水温表也是一定要正常。那在紧急的状态之下可以用纯净水来略微的代替，好，紧急的情况之下，临时好像还够呛能够买到。 所以说大家发现你这个发动机有这个略微的问题，或者是冷却液的液位表，来降低报警的时候，一定要采取我们刚刚说的几种方式来临时的来拯救一下。冷却液系统正常工作呢，是保障你的发动机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条件，任何有关冷却液系统的故障都是不能够小视的，它的缺失必须是及时补加。长时间缺失冷却液会导致冷却系统散热不良，发动机的高温过高，严重情况之下呢，会使这个缸盖变形，活塞拉缸，发动机甚至报废，这个成本可就高了，得不偿失哈。目前很多车型呢仍然使用这个指针式的水温表，驾驶员一旦发现水温表的指针高于正常刻度，就不能拖延，必须立即维修。那希望你们就是在平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好自己车前的这一些指示灯哈。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还会一一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些指示灯。记得之前大家开玩笑说这个安全带啊，这一些什么是带着一把刀的隐士等等，熟悉你自己车辆的情况，熟悉车辆上每一个指示灯的状态，是保护车辆和保护自身安全必不可少的。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在明天的时候不见不散。 欢迎试驾新新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新车吧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新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从来不分你我。